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啊，听下长毛点讲先。 今届点解要做选特首？我相信好多人都疑问啦，因为我系反对选特首噶嘛，反对参选同埋反对投票翻一齐嘅。咁我自己都要去谂一谂呢个问题啊。 俾政府入禀申请 DQ 议员资格嘅长毛喺元旦游行集会当日讲到，如果政府再逼佢，佢就选特首，逼其他候选人交代 DQ 议员系根据乜嘢准则。长议员有机会变长特首，不过大家似乎有两极意见，长议员又怎样解释呢？ 即是我好唔想今届有所谓造王者嘅运动嘅出现。所谓嗰300个非建制派嘅选委就话唔好嘥选票想去造王，我就觉得其实係非常之危险嘅事。咁如果投票俾人哋嗰个阵营，而且佢乜都冇保证嘅，点解唔係投白票或者係投落一个能够提倡香港人嘅价值嘅特首呢？咁如果係咁嘅时候我出去选，咁他们会不会支持我呢？当然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真的通过公民提名的方法拿到所谓有民众提名的时候，对于那300多个的选委，他会不会给票，即是给票我其实都是一个考量的。 那亲建制报章在前年政改的时候发明了场外点票，不知道今年特首选举民主派会不会考虑发明场外公民提名，用民意对抗不公义选举呢？查实民主派亦有人心郁郁想选特首噶，一仔上个礼拜访问过立会票王朱海迪，虽然佢争一年先够40岁，未够称选特首，但系佢就讲得好白，有得选一定选。 如果有人叫我咁样做，跟住有150个选委，我梗系会做啦，有乜所谓啫？就系、是、用所有嘅方法去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对于民主嗰种嘅认识嘅深化，所有体制嘅游戏我都觉得要参加，要接受个游戏规则，你又要去改变个游戏规则嘢嘅。咁如果选特首唔系为咗赢啦，而系佢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话，其实系完全值得做嘅。如果我可以选到做特首，嗰、那个就唔系香港咯。 好啦。好啦，咁啊就阿毛哥呢就 咁，大哥我想好快答朱海迪一句说话啫，你个游戏规则系唔够40岁又冇得选㗎喎。咁你个白 冇提名佢都知。 系咩意思㗎大佬。 佢都知。 佢大 字啦。 佢大前系用如果两隻字啊。 如果咁你如果噏咁耐大佬。屌如果我做呢个皇帝啦，不如话如果我做美国总统啦，好唔好啊大哥，咩意思啊？访问嗰个人戆居。接受访问嗰个更戆居。是吗？答啲假设到唔假设嘅问题。 咁啊，讲翻毛哥先啦。 嘥鬼气啫。 咁啊，毛哥就真系今日又有讲嘅，就佢系认真考虑紧嘅。咁但系佢亦都好似头先段片亦都交代咗啦，即系佢嗱，无论佢唔理即系嗰个嗰个选委嗰百有冇百五人投佢先，咁起码佢即系拗咗啲所谓系公民提名先啦，即系揾咗人签名先啦。咁然之后你揸住呢啲签都好嘅，你揸住啲签名，咁你再问下啲选委咯，因为确实系唔同嘅个成分。咁你公民提名，即系你揾翻我哋一般香港人啦。咁但系你嗰啲选委，其实本身佢哋系小圈子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小圈子还小圈子，咁事实上佢哋喺呢次嘅选委选举里边，佢自己都有自己啲 mandate 噶嘛，系咪？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因为其实你讲真，白票派系输晒咁滞噶啦，其实系今次系冇 mandate 嘅，即系赢出嗰班人就全部都系想系对嗰个特首选，你唔好话做王啦，起码就系对嗰个特首选情系有所影响，起码都希望系一个正面嘅影响。咁如果你突然间你叫佢投白票嘅，咁你要有一个好 convincing 嘅理由叫佢转态先得，因为佢都要同佢嘅选民交代，好多都系 你叫佢玩 即系捆绑晒投落去长毛嗰度，我谂佢哋都未必愿意， 未必愿意噶。 佢哋一开始就已经讲到明，佢哋系唔做唔到 Kingmaker 都想影响到呢个选举嘅话， 唔系即系唔系倾唔 Kingmaker。我谂即系你用一个叫做系大家即系最多人接受到嘅嗰个理由，或者系嗰、那个common factor 啦，即系 most common factor 啦，即系叫做系话我 起 denominator 系啦，即系喂我起码就系拣一个冇咁衰嘅人先啦。一个人讲到明，话俾你听，我行翻梁振英路线，而且佢对过去五年香港嘅特区施政系完全一啲悔疚都冇嘅，仲话好满意，仲话自己扶到贫。喂，你会唔会仲甘心揀落去啊？ 唔系，所以有啲泛民即时听到阿毛咁讲咧，就话咁如果你对住一个林郑月娥，梗系揀你啦；对住一个叶刘淑仪，梗系揀你啦。即系逼于无奈。 啱。 咁但系我觉得大家喺分析呢个问题上边咧，就其实你真系要分几个层次嘅。即系正如我喺节目里边咧，都不厌其烦讲咗啦，参选还参选， 嗯， 辩论还辩论。最后尾投咩票呢都系嗰两只英文字就系 constraint 的 maximization 嘅啫。嗱，当然你问我，余若薇前两日写嗰篇文咧，我哋呢啲激进 status 定文啊 ，status 又好，文又好啦。 嗱，写文嗰个咧就系阿 明报 李慧玲，李慧玲 错啦， 系咩？ 你冇睇到啦，你唔系余若薇啲 fans。佢自己喺明報定喺報紙裏面寫一篇文，跟住將一篇文 post 咗喺自己嘅 status 度。 O、okay. K， 就自己影出嚟嘅啫 ，caption。 唔係佢，唔係影出嚟嗰個唔係啊，嗰、那個李慧玲寫㗎。 李慧玲寫嘅咩？ 係啊，係。 哦，咁啊，大家加埋一齊啦。咁即係余若薇將李慧玲寫嘅嘢，即係cap 咗落嚟啦，係咪？咁你真係要答㗎喎。 唔係，首先交代咗。 係幾難答㗎喎、 啊？李慧玲講咗啲咩咧？佢講咗兩樣嘢，第一。就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白票派输晒啦。第二就系话，你究竟认唔认同？就系其实咧，唔同嘅选举候选人，你拣一个唔同嘅，系咪会系令到香港嘅命运会有所改变？即系或者我咁讲啦，我自己。 但系最重要一点 啊， 唔系呢两点。 嗯， 佢问我哋呢啲人，你过去 激进派 反对呢个小圈子选举，闹梁家杰或者何俊仁， 嗯。 去突顯唔到呢個小圈子制度嘅荒謬。今日你再翻翻轉頭嘅時候， 因為要道歉咧，係嘛？佢咁講， 係咁所有嘢啦。咁即係我睇完嗰篇文，即係我切身處地代咗長毛，即係所謂 step into his shoes 嘅話咧，我都覺得自己好難答。 嗯， 即係你所謂頭先長毛都識忍啦，三不政策：不提名、不參選、不投票。 嗯。 你是难答的喎，除非你以前冇讲得咁口响，你以前如果唔系讲得咁口响嘅话，你当然系 OK 啦。即系我咁讲，你冇理由参选一半唔参选一半噶。 嗯， 即系正如喺呢一个嘅白票嘅运动里边，点解啲有全面败北就系、是，喂你又要参加嗰个小圈子，跟住你话你入到去投白票，因为都睬你戆居啦，尤其是喺而家嘅 social context 里边啊，成个 political context 里边啊，一定系用我头先个，即系喺最有限嘅条件里边去最优化嘅一个选择噶嘛， 发挥自己最大影响力。 虽然大家对自己冇乜期望，但系唔应该咁快失望咯。 嗯、 即系嗱，你话唔系二零一六年，我哋翻翻去五年前，翻翻去十年前、十五年前。我哋去突顯呢個選主制度嘅荒謬，我哋全面杯葛，全面唔參與，等你老共去話。嗱，呢個係一個策略，呢個唔係一個原則，我要強調一點。 嗯、 但係咧，就係、是、你唔可以玩一半唔玩一半噶嘛、 嗯。 所以我話你又唔好睇得阿毛嗰樣嘢咁嚴重，你咪分開處理咯。嗱，有幾樣嘢一定要做嘅，初選我哋自己都玩下啦。 嗯 系咪？我哋自己辩论下呢、這个泛民主派，其实喺好多公共政策里边，或者成个抗争策略里边咧，其实都系冇共识噶。咪借呢个辩论，大家攞嚟倾下咯。参选我都觉得冇问题，但系你要分开参选、投票同埋真系初选、啊，大佬，你冇乱搞、啊。你焗住嗰三百几票，有200票走去你嗰度，咁你咪即系等于倒落海。如果我哋认为今次有一丝嘅希望嘅话，我只系得呢个 point 嘅啫，希望有希望嘅啫。 我都唔知有冇。 嗯。 喂。以前中庭要玩嗰啲我哋揀十几个票站嗰啲，喂我哋照做得㗎、 嗯。 一样要做，喂喂，如果唔系你点样凸显到市民其实系对阿爺阴点嗰个人，如果阿爺有阴点嘅话，不多数都有㗎啦。嘅不满啦、啊。 嗯。 我又唔系话好反感，不过確实李慧玲写呢篇文，余若薇 share 呢篇文，激进派要自己解释㗎。喂，第一佢哋嗰班友 300+,虽然我都即系好不屑噶啦，喂，但系冇功都有劳嘅，嗰班阿哥阿姐，你平时屌得佢哋咁劲，唔系我真系老实讲，我系即系完全抽空见 partial 咁嚟睇嘅，我真系作为一个评论员咁睇，我已经唔系燕窝喺个即系政治漩涡入边个人嘅角度去睇。喂，佢哋确实系真系有积极去搭票揾人 吓。 寫政綱，尋求共識。小弟，我只係咁講啫，我唔敢講其他，我就唔 take 呢個 advantage 咯、 嗯。 如果你唔係好似我咁樣區分嚇，參選還參選，辯論還辯論，初選還初選，公民投票還公民投票嘅話，你將所有嘢撈埋一齊嘅時候，你咪俾人愚人得理，大哥。你咁難得，可能今生不再嘅咯噃。你今次攞300+，五年之后真系可能未必有呢支歌仔唱，呢支老共已经手伸到咁埋啊！喂，佢见你今次攞三百几，屌大佬俾你揸住条锥，我下镬我仲唔放翻开你只手，大哥？咁我啲喺度渗下，或者自己喺度收买下啲人，喂呢啲嘢用乜嘢啊？所以，但系我就唔觉得大家要咁早批评阿毛嘅，即系我唔系帮佢。我而系话，只要你将我头先嗰几个层次嘅嘢区分出嚟咧，就冇问题噶啦。如果真系见到真系冇希望嘅，咁咪继续玩个小圈，即系凸显个小圈子选举嘅制度嘅荒谬咯，或者借咗啲票飞晒佢得啦。 咪而家个问题系在于，即使好似你咁样分开咗，但系一般嘅民众嘅感官就系、是，其实呢三嚿嘢咪即系竞选活动，咁我咪捞翻埋一齐嚟睇咯。咁其实都系无助于成个局势 嘅。咁你解读啲群众咩？即系我出嚟辩论，系好似阿毛咁讲法，就系话要问曾俊华又好，要问林郑都好，点解你可以 DQ 啲议员，而你系一句声都冇出嘅？你作为政府咁重要嘅官员，唔系呢啲嘢唔可以问啊？ 嗱，其实有点 解香港人嘅工时咁长？我哋系即系原来系冇超时补水噶。冇呢个规限噶，点解我哋香港老人家咁惨？我哋系冇全民退保，冇问题去辩论呢啲嘢，几时都得。老实讲，你请我上去呢个 Now 同 Table， 大家可以就每一个唔同嘅政策范围里面可以辩论。但系你呢次特首选举，你系要抽翻嗰样嘢出嚟，参选还参选，投票还投票，公民提名还公民提名，最后尾叫啲人去做呢个民间选特首，又另外一件事。如果你咁样区分咧，大家就 feel comfortable 好多噶啦，系咪？因为我有唔同嘅战线，我有唔同嘅策略，我有唔同嘅部署，唔同嘅步骤。咁你对阿毛讲嘅说话唔想咁紧张嘅。不过如果我系佢，我都会解释嘅，因为你以前我哋焗得好劲噶嘛。 系啊。 屌梁家杰可耻啊嘛，喺度嗌紧。 主要就系有阿郁敏系嘛，即系揸住支旗系咁 吓立下。当年客观上都有提人桥嘅。 咁但系咧，即系其实 你又唔好谂住梦想自己做， 系 即系千祈唔好有一个痴心嘅妄想。呢个系事实嚟嘅。阿毛唔系坐得晒嘅，即系话说回来系你做咩王啫？你揸住个三百几，你系关键少数。不过我都其实对你啲关键少数咧，我系冇乜信心噶。喂，嗰啲友头先赞完佢，俾翻啖屎佢啦，一啖砂糖一啖屎啦。喂，好多系乌合之众嚟嘅咋？你唔知咩嘢料嚟噶？好多都，你估个个系交协啊？即系长期有组织，长期有关系，肯定系控制到嗰二三十友点样投票啊？ 冇噶，临时拉出嚟嘅。 喂，阿龙，如果你系咩工程师又好，呢、這个咩中医师都好。喂，你有两只脚，我就叫你嚟啦。有香港身份证，叫你嚟啦。大佬，而家顶咗个鸡头先嘛。喂，但系原来你，我唔系真心嘅。我都系谂住揾着数嘅啫，以为咁我点啊？我剪咗你啊，大佬。 嗯。 喂，可能好多人挞 Q 噶，大哥，系咪？你民主派倒不如而家夹住嗰三百几友，好过啦。 我嗰日听阿何俊仁喺个细说中南海度话，基本上都冇问题。啲何俊仁讲我就惊啊，大佬，因为何俊仁咧冇乜机心嘅人嚟噶嘛。难听啲讲啊，勾下勾下咁啊，有时佢都系即系好好容易信人嗰种人嚟。 就正如佢当年咧，即系呢、這个喺雨伞运动后期，佢都以为啊，民主党系可以俾佢就辞职公投嘛。 咪系咯，咁所以你话嗰激杀嗰三百几友系咪好稳阵？我真系唔敢讲，我真系有疑问啫。 其实如果咁样讲嘅话，大家最应该要做嘅就系要问一问呢三百几友点样走去， 咪其实 组织去到发挥佢最大嘅影响力啊！ 嚟啦， 呢个先问题。 如果冇 concerted action 嘅话咧，你系等于即系得个玩字嘅啫啦。你真系陪人哋去衬啊， 系。是 喂，你冇 concert action， 你唔系三百 plus， 系共同投票嘅。我唔好讲话参选个问题住啦，因为嗰个唔重要嘅，边个参选都得，边个去辩论都得，系咪？只要稍微有好少少口才，有一个好清晰嘅纲领，又系对抗呢个建制派嘅主导嘅政治同经济意识形态嘅，出去参选有乜所谓啫？我都得噶，不过我都要解释阿毛头先讲嗰三笔啊嘛，同埋你唔好踢佢哋 advantage 啦，佢哋嗰班友仔趾高气扬，系咪啊？啱啱开完香槟，你话屌嗰队波原来我领队嘅，屌唔系你领队，屌咁你之前你就做啦，我哋又冇咁多人去选嗰三百 plus， 唔系，但系有三百 plus 嗰一日开始，你见到老共都已经系不断咁样拆散佢哋噶，到而家啱啱你收到消息啊，教授都俾人讲紧嘅时候， 喂，俾人讲紧， 俾人碎紧，系咯，又碎紧，咁已经都系咁样噶啦，咁你点样走去重新凝聚翻？喂，呢个又系得。呢个我哋唔系我哋公开讲就可以做到嘅嘢嚟。 同埋就我想补充翻阿李慧玲第二个问题，就话， 诶 ，sorry， 系 佢就咁讲嘅。你究竟阿长毛，你究竟同唔同意？你究竟系咪真系觉得叶柳、林郑、曾俊华三个人边一个选上都系冇分别咧？其实唔完全系嘅，因为讲真，真系嘅，你讲林郑系好明显嘅。是一个进化版的梁振英来的，而且他是没有痛脚给你揸，暂时是。是吗？但是他是可以胡作非为，完全是市民意如无物。他是一个 AO， 是吗？他以前亦都很熟悉这个政府的架构，他知道怎样去规避你立法会，而且他亦都可以做到足的。喂，他是一个进化版的立法，喂，但而同时间你今次被 DQ， 个幕后黑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帮凶就是林郑。喂，他自己都是呢一个689路线嘅受害者嚟噶，点能够话冇分别咧？ 同埋个理由讲得唔系太充分啫，冇过咗。因为其实佢就唔应该话喺 DQ 嘅问题上边，即系好似你玩我玩你咁。 啊，即系你唔好当报复啊！ 系、 即系你好似私怨咁样样，俾人话。 唔系呢个 grounds 就唔系太过生嘅，个 supporting grounds 唔系太过好嘅。但系我话。你一定要諗就係咧，我哋作為咁多年嘅激進派人士，喺過去嗰四五鑊嘅特首選舉裏面咧，即係都係話三不政策嘅時候，不提名、不參選、不投票嘅話，你咁樣180度轉，你一定要有一個好好嘅解説， 係 係嘛？唔做王可能係一個解説，但係你都要 elaborate 得清楚。甚至乎 handle 頭先李慧玲嘅 objection， 三者之間有咩 difference 先？ 嗯， 係咪？第二嘅就係其实而家最关键嘅就係你搞掂嗰三百几条友有个共同嘅投票取向同埋有共识先啦。 冇嘅呢个好难。因为如果要有嘅话。 先解决咗呢个问题，跟住搞下初选，跟住准备参选去辩论，跟住投票嘅时候有个共同嘅取向。最大嘅问题 可以搞个大台先嘅。 喂，阿爷而家见到你乱局一个， 咁咪分而治之咯，系嘛？ 喂，同埋佢喺度 即系拆散你咯， 抽紧你哋水啊！ 系啊， 嗱，一方面不断鼓励你泛民主派啲人出嚟参选，因为点解咧？好似头先阿龙你讲啱，喂，啲人系搞唔清楚参选同投票啊，系可以咁样。分出嚟噶嘛？ 每个唔同嘅运动有唔同嘅目的，我哋清楚，但出边嘅人系唔会清楚。 冇错，你讲得好清楚就系、是，就算嗰啲选委嗰三百几条友啊，都未必清楚。屌，我谂住提名咗 Anthony 嘅话，哇，我冇谂住投阿龙噶，系咪？即嗰啲人系好 straightforward 去咁谂噶嘛？喂，如果你话我有一个，唉，好心啦，泛民主派你都即系唔攞到三百几啦， 寫個十零板子嘅 plan 出嚟得唔得㗎？即係寫相類似嗰啲論述出嚟，俾大家去辯論一下啦。跟我唔係嗰三百幾友，我又唔好意思出聲，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乜嘢啦。但个问题就系而家你咪乱晒大龙咯，俾人上下其手咯。 我觉得已经浪费咗最好嘅机会，因为原本咧就你 expect 有人话，即系余若薇咧，点解会 post 嗰个 status 出嚟咧？ 因为佢想选啊，你话 系啦，我都听过呢一个 version， 但我就觉得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唔好估呢啲咁嘅嘢。 嗯， 而家你系搞清楚你自己嘅方向先。第一，所有人都唔使痴心妄想。 嗯， 你系做唔到行政长官嘅。你唔好以为你唔好睇得太大，我应该咁讲。 偷鸡又 你喺嗰个过程里边参选嘅过程里边，增加自己嘅知名度，出嚟辩论。阿哥，你估你一定赢嘅。 嗯， 林郑同埋呢一个嘅曾俊华好熟啲公共政策嘅。 嗯， 佢未必好似我哋咁有几个三跛几十零秒就已经总结咗我哋嘅主要嘅论点，佢未必叻呢啲嘢。但系佢啲数据得噶嘛？ 嗯， 我见过当 曾荫权咪得咯？ 曾荫权 exactly 啊， 我见过曾荫权同梁家杰。其实如果讲 content 嚟讲， 啊， 曾荫权系好过梁家杰好多。梁家杰都好明显系口号嚟， 系， 因为你系冇做 research 嘅，你嗰啲咩小班教学嗰啲咁，其实曾荫权唔系答得差嘅。佢话第一老师嘅问题。第二，你唔知要攞几多钱？你有冇唔系佢？佢只系质疑你啫，佢冇话唔做吓、 啊。 你有冇计过呢条数嘅？你冇喺度乱噏啊，大哥你！我俾你赢咗之后，你点开啊？你张支票，你冇钱嘅，你都系咪？喂，公共政策界要讲财政，即系我话去辩论唔系问题，唔好以为一定赢嘅。嗰条友醒少少，佢已经打到你一扑一碌啦。 好， 尤其是系当权派， 够钟休息一阵。今日咪想讲啊，边个郑松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